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在节目里面一连几次介绍了英国文学史上面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生平和他们的写作的风格之后，今晚我们要回去英国的小说，特别是一位为人熟悉的小说家，就是查理士·狄更斯。咁呢位英國嘅作家咧，就可以話係被認為咧喺十九世紀裏邊歐洲現實主義文學嘅一個傑出嘅代表。咁到底係屬於文學嘅邊一個流派，寫作有啲咩特色咧？咁今晚咧，我哋主要係集中喺佢一部嘅作品啦，就係1861年嘅《遠大前程》咧，作為一個例子嚟到討論一下嘅。查理士·狄更斯咧係喺1812年出生，1870年辭世。咁由於父親欠債累累嘅緣故啦，咁佢12歲咧就開始係要養家啦，做過學徒，亦都做過包裝工人，只係受過2-3年嘅學校教育，主要咧係靠自學咧嚟到豐富自己嘅知識嘅。喺1827年咧，佢曾經去到倫敦一家法律嘅事務所做過練習生，學識咗速記，亦都做過記者。咁可以話新聞工作咧係幫助佢了解咗人情嘅世態，同時亦都鍛鍊咗佢嗰個寫作嘅能力。在1833年开始咧，佢就写咗连串嘅随笔。咁后来喺1836年咧，亦都将所写嘅随笔系结集，咁咪叫做《博之随笔》嚟到出版嘅。咁所有呢啲文章咧，都可以话系带有幽默嘅情调，亦都有好多嘅故事受到读者嘅欢迎。咁呢个令到佢可以有机会咧，系出版佢第一部嘅长篇小说，就系1836年嘅《匹克威克外传》。咁呢部小说咧，令到查理士·狄更斯咧系一举成名。并且是成为专业作家的。在1842年，狄更斯访问了美国，对美国的印象不是太好，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是写了一些揭露美国政府腐败和一些所谓资产阶级的作品，包括《美国札记》在内。1844年狄更斯就旅居意大利，写了几部的中篇小说，后来是统称之为《圣诞故事》，在1846年是出版的。1848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董贝父子》，而1850年呢就出版了大家所熟悉的《快玉余生记》。还有《荒凉山庄》这一部人物众多的小说呢，就是1853年出版。1854年也有另外一部涉及到英国社会阶级的小说，叫做《艰难时势》。1858年狄更斯自从和他的太太离婚之后呢，就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大家也对那个故事是很了解的，叫《双城记》。但是今晚呢，我们就会主要集中和大家欣赏一部小说，就是1861年的《远大前程》。当然狄更斯在他一生的创作的生涯里面是相当之多产的，譬如在1865年他继续写有《我们共同的朋友》等等。但是去到1870年的夏天，当他是很紧张地来写他最后一部小说，叫做《埃德温德鲁德》的时候，他也是突然间是拒然去世的。关于狄更斯的作品的谈论非常之多，他的作品亦都是离开了英国本土，去到英语的国家，甚至来到中国或者亚洲区，都是很为人所熟悉和很受到欢迎。咁今晚呢，我哋只能够喺《远大前程》呢部小说里面呢，就係稍微睇一睇佢作品嘅一啲嘅特点、艺术方面嘅成就同埋喺文学界嘅影响。咁今晚我哋嘅嘉宾呢，就係本地嘅作家邱世文先生嘅。邱世文，你喺大概即系咩年纪嘅时候睇狄更斯？因为我知道咧，你好似对于狄更斯咧就查家宅咁相当之熟悉啊，咁所以你好唔舍得地咧，就只系能够讲佢一部嘅小说《远大前程》啊。但系，譬如我谂你喺年轻嘅时候接触狄更斯咧，有冇一种代沟嘅感觉？ 完全冇，因为我对狄更斯咧到今时今日咧，我都系每年差唔多都要重温佢一本名著嘅。咁因为咧感情上咧。 即係我覺得雖然睇好多而家睇好多好複雜嗰啲好高深嘅文學，但係我時不時咧，我覺得要翻睇重睇好多次好多次，我都唔厭，可以話都係百看不厭，因為讀狄更斯係一個好非常之人情味豐富嘅作家嚟噶。咁咧我對佢係特別有偏好，雖然我亦都知道佢好多小説為今時今日讀所謂高級文學嘅人所不齒嘅嚇。這個不齒嘅意思即係唔願意談，唔願意涉及。因为他认为他是比较肤浅啦，即是好像今时今日，譬如你叫我讲长戏电视剧咁样，变咗觉得是有少少低级趣味啦咁样。但其实狄更斯的艺术成就，我认为是很高的，我希望一阵间有时间可以讨论到。咁我哋今日讲这个远大前程，或者当时我睇细个嗰阵时系阿玉大期望的，就是民国初年嗰啲译版嚟嘅。咁我咧就系好无意中，我谂七八岁到啦，啱开始识字，咁好中意睇书。爸爸咧喺嗰啲內陸帶咗嗰啲民國初年印嗰啲咁嘅文學雜誌落嚟，我都唔知邊個譯嘅，咁就開始第一次接觸到呢本書啦。咁咧就非常之好睇，但係好可惜咧，就係唔知點解有幾集唔結咗，咁所以睇啲唔睇啲咁樣。呢個係我第一次接觸查理斯狄更斯嘅。咁後來當然咧亦睇《苦海孤初》啦，所以《Oliver Twist》啦，《雙城記》啊，由漫畫版本一路睇到中譯本，中譯本睇到英譯本，英譯本睇到全本啦，一至六本睇到全本，咁就一路都好中意狄更斯 嘅。咁似乎听起上嚟，狄更斯都系即伴随住你嘅成长啊。咁我哋睇到咧，佢同好多其他英国作家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唔系喺牛津或者剑桥出生，咁佢只系自学嘅啫吓，只系读过两三年嘅书吓。咁但系佢好早咧就喺一啲报纸度，譬如做一啲漫画嘅连载啊，或者写啲随笔啊。咁呢个咧就系令到佢可能系受到你头先话呢啲高级嘅知识分子咧，唔系话太过热衷于谈论佢嘅一个原因。但系咧好特别咧，就系佢啱应咗英国社会嘅变化同埋需要咧，就系所谓一啲流行小说啊或者连载小说嘅呢种咁嘅形式。咁我谂你咁细个已经咁中意佢嘅作品咧，好主要系同佢嘅故事或者情节有关，会唔会系咁样？ 系嗱，狄更斯其实咧有一个时期，我讲话佢不为呢个高级知识分子或者读文学嘅人谈论咧，系讲而家吓。佢曾经有一个时期，当然啦，就系大学主修英国文学嘅人，通通都要读佢嘅嘢啦吓。但系狄更斯咧。佢個藝術個長處咧，完全係喺佢嗰個故事性好強啦。就雖然有而家睇嚟咧，就比較好啲巧合啊，呢個情節即係太過可能人工化咁樣啦。但係佢係另外一個唔同嘅傳統嘅，可以話得係啊。即係狄更斯嘅藝術性咧，就係喺佢嗰個人物嘅描繪啦、語言嘅運用啦、就幽默啊嗰方面咁樣噶。譬如我哋攞呢個遠大前程呢個故仔嚟講咧，其實個故事好簡單，但係佢嗰個結構咧好多巧合性嘅。佢係講咧喺英國十九世紀嘅時期啦，我哋唔好忘記英國十九世紀咧就係亦都係歐洲呢個工業革命啊、資本主義個抬頭個大盛嘅時期，咁社會可以話得係風雲變幻啦嚇，咁貧富又好懸殊啦。咁我哋亦都知道所有嗰啲階級嘅革命，通通都係十九世紀整個十九世紀震撼咗成個歐洲啦。咁所以喺呢個時期咧，就歲月咧就係好艱苦嘅。咁尤其是喺呢個法國啦，我哋知道1789年呢個法國大革命啦。咁查理士狄更斯出世嗰個年份咧，1812亦都好富象徵性啦。我哋亦都知道係拿破崙1812係俾人打敗咗啦，喺莫斯科係嘛？咁就即係歐洲嘅社會變得好犀利。咁咧就貧富懸殊啦，咁就生活好艱苦咁樣。咁所以狄更斯生當喺呢一個年代咧。亦都係以佢一個咁浪漫啦同埋一個咁充滿咗對人類，可以話都係唔分階級學樣，佢都有一種好自然嘅同情心，好強嘅同情心。正話你提過，你講過啱啱講過浪漫主義詩人嘅嗰班作品，咁我亦都可以話都係狄更斯咧。是一脈相承呢個浪漫主義嗰種思想同埋嗰種藝術性，譬如佢對呢個人性嗰啲自然嘅力量嘅重視啦，同埋俾社會嗰種規限啊，同埋財富啊、階級啊呢啲咁樣隱蔽咗常性啊呢種咁嘅信念咧，我哋可以話得係狄更斯係與呢個浪漫主義啊，十九世紀嘅浪漫主義係一脈相承 嘅。咁但係你剛才都提到咧，佢係嚟自另外一種傳統嘅，譬如小説嘅傳統。咁你特別係指邊一個方向？ 佢同好似卡夫卡或者 George Eliot 咧艾略特咧呢個女小説家咧，後來嘅佢嗰種傳統嗰種心理分析嗰種傳統，或者亨利詹姆斯嗰種所謂 個現實主義呢是不同的，是兩個不同。我們亦都不可以說狄更斯不是現實主義，但是他的現實主義呢可以說得是在外觀的，就不是內觀的。他譬如狄更斯最擅長的就是在外面去描寫一個人物的個性，他很喜歡誇張了他的動作啊、小節啊，可以說得是由這些種種的小節啊、七情上面這種的外變給到你的形象呢，你可以看到他的內心是怎樣的、嗯、所以這個是他的高明之處，就不同有一種作家呢就要仔細分析，又或者假設是那個人啊來帶你看他的心路歷程、 嗯嗯 啊、所以在這方面我說狄更斯是不同現代我們所尊崇的那種現實和心理現實主義嗰種傳統嘅，佢、就多多少少咧係繼承咗，好似我哋曾經討論過菲爾丁啦、Tom Jones 嗰個傳統嘅。 嗯嗯，咁、但係譬如話，如果我哋用一個作品嚟做例子，因為時間嘅問題啦，咁、遠大前程咁樣睇起上嚟咧，就係都幾近乎我哋而家啲劇場啊，特別係啲大眾媒介流行嘅一啲、甚至戲劇性好濃厚嘅小説。咁、又點樣睇到你剛才即係對佢好多嘅一啲表揚啦、啊？咁譬如就從一個簡單嘅故事，我哋點樣可以睇得到？ 啊，個故事其實咧就係講一個細路仔咧，個孤兒啦，係生喺英國一個窮鄉僻壤嘅地方，一個沼澤嘅地區。咁有一晚咧，佢就出到去沼澤嗰度咧，就突然間俾一個逃獄出嚟嘅監犯咧，就係、捉住咗啦嚇，就是、要求佢攞食物俾自己咧，同埋攞個鐵鎖俾自己整爛嗰個鐵鏈啦，幫佢逃獄。咁、當時呢個細佬哥好驚啦，咁啊翻去唔敢講，就偷咗啲鐵鎖仔啊，同埋啲食物俾佢咁樣啦嚇，咁就幫助咗呢個逃犯繼續就可以。繼續走啦咁樣，咁誰知咧時而世易呢個逃犯咧，係走咗去澳洲咧發咗達啦，發咗達咧就暗中咧就係、寄錢翻嚟咧，就為咗報恩咧又要養大呢個孤兒啊嚇，呢、主角呢、就以第一身嚟講呢個故仔嘅匹寶啦 Pip 啦英文叫做，咁呢個 Pip 咧。就當時咧，跟住佢嗰個家姐咧，個家姐就好惡㗎。咁但係佢個姐夫咧 ，Joe Gargery 咧，早咧嚇，就好非常之好人嚟。佢可以話都係狄更斯嘅小説象徵咗無條件嘅愛心嗰種人嘅。咁咧就跟佢大啊，好苛刻嘅本來。但係突然間有一日接到咧，倫敦個城入邊咧，有個叫做Miss Havisham 啦嚇，呢個古怪嘅老處女啦，所謂啊，就突然間話有個無名嘅人要養，即係公書教學，希望將阿 Pip 養大成人，做一個紳士咁樣樣。咁、呢個 Pip 咧誤會咗，當然呢個遠大前程其實係一個反諷嘅題目嚟。係。咁呢個 Pip 咧就以為係呢個 Havisham 對住 Miss Havisham 對自己好啦嚇，想供大自己。咁、原來呢個 Miss Havisham 亦都有個非常之可憐嘅身世嘅，佢喺結婚呢個前夕咧係俾人玩弄。用咗噶，即系到买晒结婚嘅蛋糕同埋着晒新娘衫裤，原来嗰个老公即系嗰个新郎唔见咗嗰种，咁佢一世咧心理起咗扭曲啦吓，就变态咧，咁就决定要虐待下一代啦，咁就执咗个养女咧，叫做Estella 啦，艾斯黛拉啦吓，咁、就成日都要撮合阿 Pip 同埋 Estella 两个，但系系要虐待佢哋嘅，即系吓，譬如话夹硬逼佢哋养大佢哋，变咗好市侩好势利啊，咁样要嚟。折磨下一代咁樣樣嚇，當然啦 ，Pip 呢個人咧係一路一路追逐咧倫敦呢啲咁嘅高級上流社會嘅 生活 啦嚇，又去律師樓打工啊，學咗一切嗰啲好犀利嘅嘢，咁後來咧先至發現咧，有一日咧佢好夢成咗泡影，佢一路以為係對自己嘅恩人咧，原來就係虐待自己嘅人，原來咧嗰個恩人咧。真正嘅恩人咧係一個囚犯嚟嘅，而呢個囚犯咧喺澳洲翻嚟咧，亦都落咗網俾警察捉到，就判咗死刑，而俾佢嗰筆遺產咧，亦都被政府充公。故事完美咧，其實好有趣嘅。查理士狄更斯本來係寫悲劇收場噶。咁呢個 Estella 呢亦都係嫁咗流年轉轉變咗一個又俾老公虐待啊，收尾又老公死咗又嫁咗俾嗰啲好低下層嗰啲人啊，做咗一個即係好可以話都係阿嬸咁樣嘅女人啦、啊。咁有一日阿 Pip 喺街頭撞返佢，見到佢老咗啊，兩個即係好無可奈何，俾人生折磨。原來人生嘅現實係咁反諷同埋殘忍嘅。但係後來呢喺一個另外一個小說家查理士狄更斯嘅好朋友勸導之下呢，咁查理士狄更斯亦都希望俾一個好啲嘅收場俾佢，咁就所以改寫咗個收場。而家我哋一般睇嗰個係喜劇收場嘅，佢哋兩個卒之即係成熟咗，認識咗人生啊嗰啲惡憾啊同埋痛苦嘅嘢咧，卒之都能夠攜手終成眷屬咁樣。 咧，佢嗰啲人物會唔會係？是典型啲嘅人物咧，话其实喺生活里面我哋都系觉得比较怪诞啲嘅啦。 嗱，讲到典型呢个问题，其实就历来咧，尤其是喺中国咧，就呢个讨论咧，非常非常之多啦吓。我哋知道典型呢一样嘢咧，系其实系一个非常之暧昧嘅概念嚟噶。当一样嘢典型，佢就唔可能系现实；当一样嘢现实，佢唔可能系典型啦。因为我哋典型通常就系、我哋系乜都有啲咁样样啦吓。但系其实典型呢一样嘢就系另一方面，佢嘅伟大之处咧，佢嗰个所谓呢个世界性嘅地方，就系人人睇落去咧都可以有。嗰、那個共通點同埋共鳴點啦嚇，咁喺呢一方面嚟講咧，狄更斯嘅人物咧，好似譬如我哋睇例如《苦海孤錯》啦，《Oliver Twist》啦嚇，我哋睇呢個《雙城記》啦，《Tale of Two Cities》啦，或者係《Great Expectation》啦，《大期望》啦嚇，《遠大前程》咁入邊，我哋相當之光怪陸離啊，或者係上至呢個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嗰啲咁嘅難忘嘅人物啦。譬如隨意嚟講咧，我哋《Oliver Twist》入邊，我哋有嗰、那個愛錢同埋心腸兇狠嘅 Fagin 咧，嗰、那個猶太人啦嚇，亦、都有 Artful Dodger 啦，嗰個咁嘅小鬼頭啦，或者描繪得惟妙惟肖嘅。咁譬如好似喺呢個《遠大前程》入邊，我哋有嗰、那個。Pumple Chook 啦 ，Pumple Chook 咧係一個好中意即係以呢啲咁嘅鄉間智慧啊，即係嗰啲所謂小智慧嚟教人啊，成日都喺度教訓人啊咁樣，而自己可能私生活亦都好差嗰種咁樣。咁呢啲咧歷來都係令我哋悲喜。一齊交集嘅，即係睇落去呢啲咁嘅人物啊，有血有淚嘅，即係狄更斯咧，換轉喺二十世紀，好似我哋而家二十世紀末年咧，再走出嚟，如果有一個咁嘅人咧，必然會俾我哋笑佢係好長戲劇啦、電視劇啊、廣東片啊咁樣。但係狄更斯嘅偉大之處就係佢語文嘅駕馭咧，係非常之好嘅。今時今日嚟講咧，我哋睇狄更斯嗰個英文咧，或者佢嗰個行文啊、字裏行間嗰種文采咧，係冇可能學得到嘅。我哋 咁呢樣嘢有咩影響咧？係咪可以掩蓋咗頭先你話對於一啲人物嘅典型性，以至我哋唔會覺得係好公式化嚟到要求佢哋啊？咁 我覺得咧可以話得係佢係一個高度嘅張力啦。譬如話你可以話係佢嘅短處，亦都係佢嘅長處。其實你可以話得係任何偉大嘅文學作品咧，你喺某一個層面嚟睇，佢都係好長戲劇。或者是很啰嗦啊，或者是很渺小的，但是问题是那个艺术家本身怎样令我们透过什么角度啊，或者是什么感情的张力呢去看他啦，是不是？譬如你讲看伊底帕斯这样，他是杀父恋母的，根本就是很吓死人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在希腊悲剧之中变为一个現實入面一個悲劇咧，係嘛？咁世界性咧，咁樣係嘛？咁所以呢個係藝術家個透過嗰個藝術家嘅不足或者佢嘅心靈咧，一件事能夠有咗佢嗰個世界同埋藝術性啊 或者個生命嚇。咁但係有啲人咧好褒揚呢個狄更斯，佢無論係寫一啲咁叫做戲劇性啊、咁峰回路轉小説啦，我可以雖然係好悲涼嘅一個結局啊都好啦，佢係加咗好多。譬如漫畫式啊，或者幽默式嘅處理，咁可能又沖淡咗啲一面倒嘅情況。譬如喺《遠大前程》裏面有冇一啲咁樣嘅特點又係出現咗？ 有嘅，可以話得。譬如我舉一個例嚟講，當阿 Pip 去倫敦學藝嘅時候啦，去呢個律師樓嗰度做見習嘅時期，咁佢當然咧就見到啲律師啦，見到個律師 Mr. Jagger 啦，同埋佢嗰個所謂師爺啦，咁我哋見到好似畫卡通咁樣嘅。譬如佢見到 Jagger 譬如平時見人咧做嘢咧鐵青著念，你知喺倫敦嗰啲社會做律師啦，尤其是十九世紀啦，即係可以話得係光明嘅一面，又係佢黑暗嗰方面，又係佢包埋一齊嘅。狄更斯嘅筆下咧，睇到呢班人，你話佢如果單方面話佢係鐵青著念啊，為資本家做事啊，咁又唔係。譬如同佢一齊行，慢慢行翻屋企嗰陣時咧，佢居然可以話佢一路行，每一步翻屋企咧，佢個面露開始笑容啦。越翻到屋企，直情係孝子咁樣啦，非常之體貼啊，咁樣樣咁你睇得出啊，狄更斯咧睇得出人嘅矛盾啊。佢雖然喺外表咁描寫，但係我哋睇到個心理現實性。今時今日何妨唔係好多喺商場上面寸土必爭啊、鐵青著念嘅人，翻到屋企可能見到老婆仔女都係好好嘅丈夫啊，好有人性嘅人啊，見到朋友係嘛？咁當然你從內心去描寫佢又得，但係狄更斯喺外在以卡通嘅方式去描寫佢，亦都係異曲同工嘅做到。 真係睇到佢中間，譬如我哋用一啲哲學啲嘅字眼，就係一種好辯證嘅處理方法。咁以至咧就。 就有人好争论咁嚟到讨论狄更斯嘅文学成就啦。譬如有啲就话佢系现实主义，有啲又话佢浪漫主义。咁我哋喺以往嘅讨论里边讲到文学啊呢、这个世界咧。呢兩個名詞咧，就經常都會出現咁用。咁如果喺處理呢個爭論上邊，以遠大前程咁嚟計啦，咁你覺得你點樣去回答呢一個問題？ 嗱，我自己嚟睇咧，我通常都唔同人爭拗嘅。譬如話，你話我浪漫又好，古典又好，你話我係現實又好，或者超現實又好，我都唔係話太過理會嘅。但係喺另一個層面，如果讀文學史嚟講咧，我會將阿狄更斯歸類為浪漫現實主義，而係所謂 romantic realism 啦嚇，咁因為 realism 呢樣嘢咧，我哋要睇有兩面嘅，一方面就係咧，就係話嗱，你話佢現實，你喺講佢手法上嘅現實，抑或係描繪上嘅現實啦。嗱，譬如佢嗰個目的咧，就係佢想去描繪一個現實，但係佢嘅手法可以用好戲劇化、好唔現實嘅方式去描寫嘅，啱唔啱啊？譬如我哋睇荒誕劇咁，係完全荒誕，但係佢都係描寫一種現實。 係 咁，所以拗嚟咧，我覺得係多餘嘅。但係問題喺另一方面嚟講，喺傳統上嘅用法咧，當然係有意義啦。譬如我係自文學史嘅，我一定會據理力爭啦嚇。 咁但係譬如話就翻我哋今晚討論呢個作品。你話狄更斯咧就比較傾向於你之所以用嘅一個所謂浪漫現實主義啊，咁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譬如正如頭先你舉一啲細節咧，咁又睇到佢嗰個處理方法係咁樣用法。 係譬如係講狄更斯嗰種對人性嗰種最終嗰種光輝啦嚇，即係嗰種譬如好似喺《雙城記》咁樣，我哋睇到人性嘅光輝始終喺苦難之中能夠表現出嚟嘅。譬如佢對呢個社會嗰種不平嗰種感懷啊，同埋以社會嗰個進化嗰種信念啊，咁呢種可以話都係同十九世紀嗰種浪漫主義一脈相承嘅，係嘛？咁所以我喺呢一方面，我叫佢係浪漫主義嘅繼承人啦。另外一方面啊，寫實嚟講咧，我正話講過咧，就係狄更斯咧，就係佢見嘅接觸面多，同埋可能同佢做以前做法庭記者嗰、那個 生活有關係， 經驗有關啦嚇。 最後一個問題咧，我哋就發覺狄更斯咧，就除咗喺英國嘅即係譬如話英語嘅世界咧流行之外，甚至嚟到東方亞洲啊，即係中國咁，好早期喺清代都已經有佢作品嘅翻譯啊。咁可以話咧，佢都係畫時代同埋畫空間嘅，即係超空間嘅一個作家。你點樣理解呢一個現象咧？譬如有啲咩嘢佢可以觸摸到人類共通嘅地方？ 我諗佢一點咧就係感情啦，同埋寫社會眾生相嗰種好適合，所以同佢好早期咧，據我所知喺晚清民國初年啊，林琴南都譯過佢嗰啲小説㗎，即係譬如話《快玉餘生記》啊，《大期望》啊呢啲啊，即係呢啲書佢亦當時亦做咁樣，好早就《苦海孤初》啊，咁好早已經嚟咗㗎啦。咁就佢嗰種社會性啦，同埋悲喜劇嗰種咁嘅嘢，好啱中國人當時嘅心理啦。 今晚从邱世文口中听到很多关于狄更斯的资料，一个就用狄更斯的作品伴住自己成长的读者，就真是最佳的人选帮我们介绍他的作品。今晚唔该晒。 教育组制作。